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副苦书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童林传》。 吕婉娘见着童林和三宝和尚，不管通过什么关系，真是武林相亲，练武的是一家人。一提起门户来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大家又说又笑，进了白云观，到贺轩分宾主落座。吕婉娘，你看这个女人呢，铁腕人物，在这套书当中，女子她堪称领袖，那能耐才大。你别看在江南八大名剑排列第四，要讲究功夫，要讲究狠劲儿，谁也不行。连他哥哥都得退让三分。另外，这个女人办事情干净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，嫉恶如仇。说要收拾这个人，那谁劝也劝不了，不达到目的，他是绝不罢休。所以每提起吕婉娘来，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。大家到里边之后，吕婉娘给介绍，指那白袍的道人，此人复姓诸葛，单字名清，诸葛清老剑客，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七名，我的朋友，我约他到白云观来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彼此见过，客气几句，咱不必细说。童林一笑，前辈，不知那个字简谁留的？我们那儿出了个笑话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那是我一个无知的孩子办的这个事情。去把四娘给我叫出来。 跨院里脚步声音时间不大，进了一个俊美的大姑娘。佟林一看，正是救自己那个救命的恩人。那会儿没报名，佟林赶紧站起来了，原来是恩公。姑娘一乐，佟侠客不必客气，谈不到什么恩公不恩公的，拔刀相助是武林道的天职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吕婉娘一笑，哦，你们彼此都认识吗？佟林说，没敢请问人家的尊姓大名。哦，那好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亲侄女，我哥哥吕留良的女儿，叫吕四娘，我给她起个绰号叫摩天幻影。四娘啊，跟大家都见见。吕四娘满面是笑，祝哥见了礼。婉娘这才说，各位同道啊，我这么说吧，我这个孩子虽然是我亲侄女，让我给宠坏了，他的能为就是跟我学的，当然他还有另外的老师，另外我哥哥呢也没短教他本领，这孩子的轻功练得不错呀。别看是个女孩子，天生的顽皮，这次我领他到北京，开开眼界，见见世面，也让他增长增长知识，见识见识八方的高人。这孩子昨天晚上淘气，跑到高阶店房去了，一看群雄大聚会，把他乐得不得了。三宝大师从碧云寺这一到了店房，你们众人正在请客之时，这孩子调皮，趁你们没注意，偷到了18克都金舍利子，没有恶意啊，没有恶意，就是顽皮，想把你们请到白云观，怎么请不行啊？哎，这孩子别出心裁，偷了舍利子，雇出一对老夫妻叫门前卖，还留下个纸条，这都他干的。我回来狠狠把他深刺了一顿。四娘啊，还不向三宝大师赔礼吗？吕四娘满面陪笑来到三宝和尚近前，飘飘万福，前辈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您就原谅我吧，我在您跟前撒娇呢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一家人要这样我就不往心里去了。好孩子，有出息，在我的眼皮底下能偷到我的东西，可见你的轻功达到了炉火纯青啊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，您知道有个书吧，叫吕四娘刺雍正，又叫吕四娘新传、吕四娘传奇等等等等，有很多的书专门介绍这位吕四娘。因为咱们说的书叫佟林传，您就知道知道这个人就得了，等将来再往下说的时候，就是吕四娘刺雍正，他就是主人公啊。您别把这人小看了，雍正皇帝死就死到他手上了。你说天下的剑侠那么多，那高人有的是，谁也没把雍正如之何。哎，就这么一个姑娘能进皇宫大内，突破层层防线，那么多的血滴子都没挡住他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 雍正的脑袋给摘下来。那段书叫《雍正丢人头》啊。第二天太监们起来，一看皇上怎么老不起来，到屋一瞅，妈呀，皇上睡睡觉把脑瓜睡丢了。后来入殓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弄的檀香木给磕个脑袋，装棺材里头了。那人说有那事儿没那事儿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你把雍正的坟打开，你看看有没有脑袋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。这是后文书呢，那么现在谈不到，你就知道吕四娘有能耐就可以了。他随着吕婉娘来到北京不是一天了，一直住到白云观，跟诸葛青老剑客内查外调，把北京的事情摸得清清楚楚，恨透了雍正了，这纯粹是个暴君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但是想把雍正给扳倒又谈何容易？一，雍正本身有能耐，这家功夫挺高啊。有些电视剧说那雍正皇帝飞身上房会铁砂掌，那一点都不悬。雍正在少林寺练过6年功夫，他老怕遭人暗算，跟许多高人学过掌法，是这飞檐走壁的本领雍正全会。你说要想杀他那么容易吗？何况周围还有那么多血滴子护驾，又有宫廷卫队，想摘他的脑袋，想要他的命，不是简单的事儿。今天英雄大聚会，男女几十号凑在一块儿，吕婉娘这才细问佟林，佟林把经过详详细细讲述一遍，为什么跟皇上翻的脸，就因为他叫佟林去刺杀14皇子允嚭，佟林没干就得罪了皇上了。打那儿起始，这仇恨是越来越深，一直佟林讲的全家人惨遭毒手，东侠西侠南侠北侠李元怎么中的毒都说。大伙一听这详细的情况，都恨透了雍正。吕婉娘闻听，慈悲没道术，方便演元征，无量天尊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。雍正实属是暴君，像这等人留在世上肯定要危害四方，何况他贵为天子，老百姓更倒霉了，应当及早铲除，以尽我们侠义道的天职。大家异口同声，全都愿意。那第一步跟雍正较量，就是香山英雄擂，要借助这个擂台把血滴子以及雍正身边那些保镖爪牙彻底消灭，孤立了雍正，再收拾就好收拾了。另外吕婉娘一听雍正的身边集结了一大帮侠剑客呀，特别是有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、谭天、谭桂林等人，都有点脑袋疼，那不是好谈论的，就得凭着真实的本领一决高低。那也不能在白云观老待着，大家见面之后，佟林邀请着所有的高人赶奔殿房。第二天人们全到齐了。咱这么说，殷鹏 烟友、饮友，越来人越多。到7月15没开擂之前，铜陵这块的高人集结了300多号，有很多铜陵都没见过的。这些人就是仗义而来，要报答这个不平。这玩意儿掷金子、掷银子，在7月14这一天，铜陵是盛排宴宴，僧道俗、三教的人、清真贵教的这些朋友们全都在座。铜陵是逐个给敬酒。最后张方晃着脑袋紧白话：“各位，大家静一静，明天就是7月15，就正式开擂的日子。今天我师叔铜陵在这店房设宴款待各位。”他还要说几句话啊，众位听着，施主请吧。铜陵说什么？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感谢大家的光临，太感谢了。指出雍正和雪滴子的罪恶，说到各位英雄的惨死、全家人遇害的经过。铜陵说到痛心处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在座的人无不落泪，一个个是紧攥双拳，咬牙切齿。最后铜陵说：“铜陵不才，我算个什么呢？蒙各位赏光。有最远的从黑龙江来的，有从西藏赶到这儿的，有从海南来到这儿的。这些人的交情不是金银所能估量的，这是高于一切的武林同道的义气。我铜陵深表感谢，愿各位同心协力为国除害，及早推倒这无道的昏君，另立明主。”大家一致鼓掌。来宾之中呢，公推三宝大罗汉给讲话。三宝和尚嘴还挺笨，推辞半天推辞不过，这才站起身来：“各位，老僧说几句。刚才铜侠客所说发自肺腑，都是至理名言呢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像这无道的昏君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才能国泰民安。老僧破戒这次出头了。”我说：“铜侠客，你也不要客气，这不光是为你的事儿，也是为我们在座每个人自身的利益。昏君不倒，我们都不能好，也是为了我们武林界。开川呐，你就不必客气了。老衲的意思呢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我们好几百口子，要谁都说了算，不就乱套了吗？我看这么办，我建议让海川做咱们的盟主，这几百人都听他的调动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”“同意，同意。”张方乐了，我说：“这脾气太对了，不过我师叔那个人太忠厚，有时候撂事情啊，有欠妥当之处。这么办吧，我呢做个副盟主，我呢给我师叔出主意，给他做个帮手啊，大家乐意不？”哇，众人又鼓掌。你说哪有这么厚脸皮的人？哎，厚脸皮有好处，脸皮厚吃个够啊，脸皮薄你吃不着。你看张方什么事都站翘，自己讨了个副盟主，你谁能说不行？所以鼓掌通过。铜陵张方走马上任， 头天晚上爷儿俩这一参考，这内应当怎么打怎么打，谁对付谁，谁对付谁，提供了个人名单，谁登台得经过同理允许，你别瞎蹦上去，那不行，乱套了。谁护外围，谁打中心，谁看家，谁打前站，有一定的安排。把人名单列好之后，请吕婉娘、董乾、董化一、三宝大罗汉、陆明瞻等高人大家过目，众人提了点意见，经过修改，这方案就确定了。到了7月15这天是正日子，家里头留下穿云白玉虎刘俊代表同龄看家，还有来的人呢，万一到这扑空了怎么办，家里留人进行接待，然后送到香山。这安排好了，佟林是练大队赶奔香山擂台。等到了香山脚下一看，好家伙，盛况空前呢！佟林参加的擂台不是一个，打出世以来头一个杭州擂。那杭州擂在全国影响颇大，紧跟着佟林参加9月9重阳盛会，那个影响震动南七省，但是也没有香山英雄擂的影响大。现在形势两回事儿，老百姓都想看看究竟谁胜谁负，从心眼往外偏袒佟林和天下剑侠，从感情上站到佟林一边，都想替佟林在这站脚助威。看来还是好人居多呀，有不少的人念书的不念了，买卖不做了，地不种了，活不干了，干嘛集资上这儿来开开眼界，捧佟林的场，都盼着这个无道的昏君早早的倒台，故此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寂静的香山呢，成了个五方杂地大市场，人是成千上万。7月15，北京正热的时候，太阳好像火球，这人们不得不拿伞遮凉，另外有不少人搭起席棚来，事先来找适合的地点都站好了，因为这个时光啊是紧要的，就三天时间，那不是杭州擂100天一个月，就三天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，谁不想开开眼界好好看看，故此这个人就格外的多，做买做卖的人他太多了。佟林率着队挤进人群往台跟前走，这台子谁负责打的，都是雍正的学弟子，国家花的钱，这在条件上都讲好了。佟林领队站到东边一点，一看这座大台子能超过杭州擂擂台的4倍，这大台子上的就骑着马对打都绰绰有余，台板都有1尺5厚，都是4棱的大木方子钉在一块儿，你就在台上练什么样的气功，这台子也塌不了，你练什么功夫它也漏不了。底下8根三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柱子做底柱，刷的红油。台子顶上是席棚，又能遮阳又能遮雨。再看前面挂着一溜宫灯，后边是休息的地方，